加拉达人书第四章。再说，成纪人几时还是孩童，虽然他是一切家业的主人，却与奴隶没有分别，仍属于监护人和代理人的权下，直到父亲预定的期限。同样，当我们以前还做孩童的时候，我们是隶属于今世的蒙血权下。但时期一满，天主就派遣了自己的儿子来，生于女人，生于法律之下，为把在法律之下的人赎出来，使我们获得义子的地位，为证实你们确实是天主的子女。天主派遣了自己儿子的圣神到我们心内喊说：阿爸父啊。所以你已经不再是奴隶，而是儿子了。如果是儿子，赖天主的恩宠，也成了成纪人。当你们还不认识天主的时候，服侍了一些本来不是神的神，但如今你们认识了天主，更好说为天主所认识，那么你们怎么又再回到那无能无用的蒙学里去，情愿再做他们的奴隶呢？你们竟又谨守某日某月某时某年，我真为你们担心，怕我白白地为你们辛苦了。弟兄们，我恳求你们要像我一样，因为我曾一度也像你们一样，你们一点也没有亏负过我。你们知道，当我初次给你们宣讲福音时，正当我身患重病，虽然我的病势为你们是个试探，你们却没有轻看我，也没有厌弃我，反接待我有如一位天主的天使，有如基督耶稣。那么你们当日所庆幸的在哪里呢？我敢为你们作证，如若可能，你们那时也会把你们的眼睛挖出来给我。那么只因我给你们说实话，就成了你们的仇人吗？那些人对你们表示关心，并不怀好意，他们只是愿意使你们与我隔绝，好叫你们也关心他们。受人关心固然是好的，但应怀好意，且该常常如此，并不单是我在你们中间的时候。我的孩子们，我愿为你们再受惨痛，直到基督在你们内形成为止。恨不得我现今就在你们跟前改变我的声调，因为我对你们实在放心不下。你们愿意属于法律的，请告诉我，你们没有听见法律说什么吗？法律曾记载说，亚巴郎有两个儿子，一个生于婢女，一个生于自由的妇人。那生于婢女的是按常理而生的，但那生于自由妇人的却是因恩许而生的。这都含有寓意，那两个妇人是代表两个盟约，一是出于西乃山，生子为奴，那即是哈加尔。西乃山是在阿拉伯，这哈加尔 相当于现在的耶路撒冷，因为耶路撒冷与他的子女同为奴隶。然而，那属于天上的耶路撒冷却是自由的，他就是我们的母亲，诚如经上记载说，不生育的使女，喜乐吧，未经产痛的女人，欢呼高唱吧，因为被弃者的子女比有夫者的子女还多。弟兄们，你们像以撒格一样是恩许的子女，但是先前那按常例而生的怎样迫害了那按神恩而生的，如今还是这样。然而经上说了什么？你将婢女和她的儿子赶走，因为婢女的儿子不能与自由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家业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们不是婢女的子女，而是自由妇人的子女。